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德芬。今天我们是小时空修心课介绍第三本书。今天想跟大家谈的呢，是关于痛苦的疗愈嘛，因为我们已经进入到疗愈阶段了啊。那今天想跟大家谈的就是一本叫做《活在恩典中》，阿迪亚香提老师的书。那这是一本在阿迪亚香提老师的著作里面算是比较浅显易懂，而且比较贴近生活的。阿迪亚香提呢，是我见到的少数真正开悟的大师之一。他是美国印第安人的混种，不是纯粹的印第安人啊，但是也有点白人的血统。然后他年龄是50多岁，其实是跟我一般大，但是看起来当然比我老多了，因为我真的去美国上过他的禅修营，然后听过他本人的教导。他给人的感觉呢，真的是一个活在平静、恬静、淡然当中的一个老师。他的课程呢，收费非常的便宜，整个组织运作的都非常不商业化。他本身感觉就是，不管是说话、做事、走路，什么样方面，各方面看起来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恬淡的人。他其实在内地出了一系列的书，但是当我邀请他来内地为我们开禅修课的时候，我当然是没有机会跟他说话啦，是透过他的头号助理。那他们可是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我就没有办法能够把他邀请过来，否则我一定把他邀请到内地来为我们开禅修课。不过呢，既然上不了他的课，而且他的课呢是以禅修为主、打坐为主，讲课其实并不多，主要都是问答。他是一个怎么说呢，以禅宗为主修的一个修行者啊。他大概不到20岁吧就开始打坐了，然后打坐了很多年很多年之后，他觉得他悟道了。但是呢，在他所谓的悟道觉醒之后，他又经历了好几次的这个觉醒的体验。然后呢，后来觉醒之后，他又说打坐对觉醒来说不是完全必要的。那我们听了就会觉得很气馁呀，就是好像我们觉得静坐坐坐坐坐坐到一个程度就应该就会开悟啊。可是我觉得阿迪亚香提老师也很诚实，他就说其实并不是的。那根据我自己的观察和经验啊，我看到的老师们，我觉得他们所谓的开悟其实都是都是在以前就已经修过好久了，然后在这一世才能够有这样的机缘开悟。那阿迪亚香提老师呢，算是其中的一个老师之一。我个人是相当喜欢他的，他在国内有很多作品，除了《活在恩典中》《觉醒之后》《真正的修行》《空性之舞》，他最近呢又出了两本叫做《觉醒之光》以及《疗愈之路》。其实这些书我都看过，而且都非常的喜欢。其中呢，《活在恩典中》我觉得是最平易近人的，所以今天跟大家讲的呢就是这本书。因为他一开始呢就讲了一个大家都非常关切的话题，就是人为什么会受苦。那他就认为说，人啊，之所以受苦最重大的原因就是我们相信自己脑袋里的想法。这是他很小的时候就感受到的。你看，就是这种智者啊，不是说到某一天浑浑噩噩的过日子，40-50岁才开悟，突然这个醒觉了，而是他小时候就是天赋异禀啊。很小的时候他看到大人常常在那边说话吵架，他就不太懂，然后他会去很仔细的听他们说话。结果呢，他发现呢，大人互相交流的时候啊，原来实际上是在交流自己的想法，而每一个人呢都相信他们的想法就是真的。我觉得这是应该有两个层面啊，一个就是 我们真的就是相信自己脑袋里的声音，他说的都是真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小我的层面，就是当跟别人说话交流的时候，如果我说的东西不是真的，是错了的话，自己就很没面子。那我觉得是有这两个原因，所以造成了我们之间的争执，在交流的时候的争执。所以呢，小小的阿迪亚香体呢，这是他后来取的名字啦。他原来的名字好像是叫 Bill 还是什么东西，就很普通的一个美国名字。那他这个小小的这个我们这位开悟的导师呢，他就已经看到这个人好奇怪哦，他怎么会相信他脑袋里的想法是真的呢？所以说这是非常好玩的。然后他和这个小狗小猫一块长大的时候，他也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狗呢，他可能会有一些怨气或是失望，也许会有受伤的感觉，但是呢，几分钟之后，甚至几秒钟之后，他就会丢掉这个情绪，在很短的时间里呢，就能够放下痛苦，回到他自然的开心状态中。所以他从小就想说，为什么人啊要放下痛苦会这么难呢？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常常背负着痛苦呢？那而且很多人是为了很久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在受苦，那件事情并没有继续发生，但是呢，在某种程度上面，我们都受到过去发生的事情影响，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然后他书中也说呀，很多古圣先贤呐，或是一些古典籍，我们都读过啊。他说，你的世界是一场幻梦，你是活在一个幻象中。我想读过我的书，或是自己灵性成长一段时间的朋友们，都应该同意这个说法。但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可能我们也说不清楚。那阿迪亚老师说，他们所指的是这个头脑的世界啊，我们就是把自己的思想看作是真的，然后透过自己的思想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们就停止了如实的去体验生命。就比方说吧，我们看到鸟，就给鸟贴上一个标签说这是鸟。那我就听过有一个外国的家长，他就去控诉这个幼儿园的老师，他说我孩子才两三岁，他们就教他去认识这个有翅膀的动物叫做鸟，这样子扼杀了我小孩去如实体验生命的机会，立刻就贴了标签了。那他认为这是不对的，那这是非常思想先进的家长啊。那在灵性教导里头也是说呀，当我们的这个喋喋不休的脑袋急急忙忙的为每一样事情都贴上标签的时候，其实也是扼杀了自己活生生的去体验当下每一件事物的机会。而当我们对自己所想的信以为真，那我们就认为自己所想的就是现实的话呢，其实就是免不了会受苦的。那阿迪亚香体老师呢，他实证出来的结果就是，他说思想的生灭是在一个浩大的空间里自发的产生，而这个嘈杂的心智呢，其实是从一种非常非常深的宁静感中产生出来的。所以其实他很多书呢，都是教我们要去静默，教我们怎么样静坐。他的静坐方法也非常的好啊，在《真正的修行》这本书里面有详尽的介绍他的这种修行的方法。我是觉得是非常简单又能够入手的。然后接下来在书里面呢，他又谈到了抽丝剥茧的去把这个痛苦啊分出来，看看人们究竟为什么会受苦。那我自己是知道阿迪亚老师啊，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健壮的运动员，他喜欢骑自行车，就是那种登山自行车，不断的去挑战自己体能的极限。但是呢，他曾经生过大概至少两场大病，而且小病不断。那个大病是病到说躺在床上一年半就起不了床这种状况。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经历过这个痛苦的啊，他没有太详细的说这些经历，只是说 这些病呢，让他的小我一再的被缩减。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人他年纪大了，身体弱了，然后或是在生病的时候，其实他真的小我是没有那么健壮的。那在这本书里面呢，阿迪亚香体其实他也把我们受苦的原因是归于到小我的运作，小我无时无刻的不再想办法让我们能够获得一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或者是对我们并没有好处的东西。但是小我呢，他就喜欢争面子，他就喜欢用一种奇怪的方式让我们生存着。那后来他就探讨了受苦的三种方式啊。第二章里面叫做如何解除我们的苦难，里面他谈到了第一种呢，就是让我们受苦的方式，就是我们喜欢控制，想要控制的这种欲望。那他称为控制是一种幻象。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控制不了的，只是呢就是有这种惯性啊，好像觉得自己哪里不对就立刻去改变外境来让自己觉得舒服。可是呢，外在的环境永远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我们就是没有任何的控制力。小我是无法控制实相的，他也无法要求实相以小我自己的方式来展现和显露。可是我们常常会要求我们周围的人做出改变，我们没有办法包容他，同时呢，我们还理直气壮地说你看他这样做就是不对的啊，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会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其实很多时候这都是我们自己喜欢控制的一个借口，一个说辞啊。放下控制对很多人来讲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可是呢，我真的同意他说的，就是控制是我们受苦最大的来源之一。控制别人的想法，控制别人怎么看我，控制天气，控制交通，控制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以为我们自己能够控制，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去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但是这个以为一定能够改变或是我们可以操控的话，那这是不一定的。所以我们只能说一句话，就是尽人事啊，听天命，这才是最好的一种生存之道。那在第二章解除我们的苦难当中，阿迪亚香提老师也提到了我们的心智创造痛苦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对生活或是对其他人提出要求。那这个其实我记得克里斯多夫老师也讲过，他说通往地狱的桥梁或是道路是由期望所铺成的。就我们对其他人有期望的时候，自己就一定会失望，这也是造成我们痛苦的很大的一个原因。所以呢，我现在就是在我生命当中，我看到我自己的这些期望的时候啊，我就会把这些期望拿回来放在自己身上，说德芬，你到底你的需求是什么？你希望别人来满足你的需求，满足你的愿望，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是非常不靠谱的。那如果你把你的希望都放在别人身上的话，对对方来说也是相当不公平的一件事情。那如果我们能够为自己的需要负责任，为自己的要求负责任的话，这个世界上会少了很多的纷争。那你说我们不可能对人没有要求啊，生活在一起总是有一些要求，我们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提出要求了，但是对方如果不能够顺应你的要求，按照你的方式回应你的话，那你是不是能够接受呢？比方说啊，有朋友托我办事情，我几乎觉得就是一通电话一件事情我就能解决了嘛，然后这个我就不太能够接受别人一拖再拖的这种行为，我就会认为说他们不重视我，不想帮忙，不在意这件事情。但是呢，因为我这种想法啊，这种模式已经发生太多次了，我上了太多次的当了，所以呢，我就决定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就不批判，我就等着看。就是我请我朋友呢去帮我问 一个餐厅它的这个庭园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哪一家。然后呢，他们都当时没有回应我，好像第二天才说好，我们去问。然后呢，隔了一个礼拜好像都没有消息，然后我也觉得哦，大概人家忙吧，就算了。以前我会在意说，哎呀，这个朋友真不够意思啊，就打个电话问一下，或是怎么样，因为他们跟那家餐厅比较熟悉，我人又不在台湾，所以我拜托他们。可是我觉得好像是举手之劳的事情，他们大概太忙了，不愿意做，我就接受了，你知道，我就没有这个要求了，我就说 OK， 没有问题，我知道。然后可是后来我回台湾见到这个朋友的时候，他很细心的把他问到的资料都一五一十的告诉我，还拿了一张名片给我，跟我讲这个背后发生的一些故事，而且他是实际上真正的跑到那个餐厅去，去问这件事情，所以人家是非常上心，而且非常认真的帮我在办这件事。可是呢，因为我个性急，而且我自己做事的能力很强，很有效率，所以我每次会不自觉的把自己的标准放在人家身上，觉得说哎呀，不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吗？一下就可以做完呐，怎么做不了呢？或是别人有人家的步骤，有人家的方法，或是人家的困难，人家的为难之处，我们是不是常常的就强人所难，要求别人按照我们的方式回应我们呢？所以呢，这也是我们痛苦的来源之一。另外就是第三个让我们受苦的普遍原因呢，就是我们跟当下和过去的事实在争辩。那在这一点上，我觉得阿迪亚香提老师其实受拜伦凯蒂老师的影响也蛮多的，因为他也常常有的时候会问他的学生说，这是真的吗？你的想法是真的吗？那真的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都不是真的，就是人很奇怪，就是老要跟过去去争辩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觉得哎呀，要是怎么样怎么样就好了，或是说跟当下发生的事情在那边抗衡，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去改变当下我们发生的不喜欢的事情，而是说我们可以不要抱着对抗的心态去对付它，而就是平常心吧，我就讲的平常心，去允许看看事情究竟会如何发展，我们带着某样的企图或是意图哈，希望它按照我们的方式去发展，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能接受，但是不需要反应太大的去跟现在的事实去抗衡，尤其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不需要如此的耿耿于怀。但是呢，讲到这些我就会真的怀疑啊，我们人呢、到底是想不想要脱离痛苦？因为我觉得，阿迪亚老师这边也讲到，世代苦难的粘稠本性，有的时候这个痛苦是家族遗传下来的，那有的时候没有选择，我们要去承接这样的痛苦。可是，如果你决心要脱离痛苦的话，我觉得是没有脱离不了的。就是你有没有清清楚楚看到自己受苦的模式，看到究竟是什么样的想法让你受苦，然后怎么样才能从这个痛苦当中走出来。我想我自己过去这一年多就一直在操练这件事情，怎么样从我的痛苦当中走出来，然后我是不是真的想要幸福快乐。我觉得我慢慢的在做到了，我已经有那个感觉了，就是从单身空巢的这个孤寂当中能够走出来，我觉得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要下定很大很大的决心。而我常常看到很多人呢，受了苦，吃了苦，经历了苦难的磨练，可是呢，他们并没有想要去探究他们的苦难是如何来的，是如何造成的，如何才能够改变自己，让自己不再受苦。我觉得这是可能是老天赐给我的礼物，虽然有的时候我也很生气，想要反抗，那就是 我学习从痛苦当中解脱的这个能力哈。那为了要我能够学习这个能力，他必定要给我很多痛苦，对吧？我一定要有很多的痛苦，而且很深的痛苦，就是我的命门被他戳中了，我才会很痛，然后我才会去看，才会去修。否则其实人都是有惰性的。那但是我是说受了苦以后呢，我就真的会很认真的去看自己的习性啊，模式啊，怎么样能够从里面走出来。可是我发现很多人不是诶，很多人就是受了苦之后呢，他还是依然顾我的做他自己，然后对于那个受苦的这个事情呢，他就成为一个受害者啊，都是别人的错，让他这样子啊，反正现在那个人死了，或者啊，反正离了婚了啊，反正分手了，反正离开那个单位了。但是呢，讲起那个事情或是那个人的时候，还是愤愤不平，还在那个痛苦当中。可是自己呢，却没有因为这个经历，痛苦的经历，这个挣扎或是这个挫折、挫败、痛苦当中，学得更多的智慧。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这是我觉得最可惜的。所以我以为一直我在说啊，受苦啊，痛苦是成长的燃料，后来我发现不是，因为很多人受了苦之后还是没有成长，还是那个样子，还是受害者，还是把责任都往对方身上推，还是没有能够看到自己该负的责任是什么，同时也不愿意去把自己要负的责任给负起来。那我就觉得这样子真的是很可惜啊，你就白白的受苦，然后又没有学会功课。那么在第五章体验情绪的天然能量当中，阿迪亚桑提老师就说到啊，我们的苦难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其中呢就是头脑的部分，也就是思想的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情绪的部分。那通常我们认为这两方面是分开的，但是事实上呢，当我们处在很深的痛苦之中时，我们通常会被情绪的体验完全占据，而忘记了或者说忽略了我们头脑中的故事，而是这个故事在制造和维系这份痛苦的。那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说，我觉得这痛苦的两个层面就是情绪跟思想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哈。比方说我有一个不被爱的模式，所以呢我从小到大喜欢去感觉到不被爱的痛苦，有这个上瘾症。那有这个上瘾症出来的时候呢，我就会在生命当中不断的去寻找这个我不被爱的证据，找来了之后呢，我就产生这个情绪。那同时呢，找到的同时，我会说故事嘛，你看这个人他这样子做就是不爱我，那样子做就是讨厌我，然后我会告诉自己，说服自己说这个是真的，然后就产生这样的情绪。那因为这样的情绪呢，又滋养了这样子的想法，所以就是不断的这样子恶性循环。所以书中呢第五章就讲到我们如何维系我们的痛苦。好，那他就讲到一个女的啦，来跟他非常绝望的跟他说了，说自己也非常的绝望，很痛苦。那老师就问他说什么时候开始的呀，他就开始讲述了他的这一生的故事。那我记得我在小时空的修心课里面也跟大家讲过，就是你的这一辈子的这种痛苦的故事啊，说实在的，就是你如果你真的认认真真的去对待他们，好好的找人去诉说的话哦，其实真的说个两三遍哦，你自己就不想说了，然后你会觉得越来越无聊。不过就是那点事儿嘛，都已经过去了。然后拜伦卡蒂老师也跟我们做过一个练习，就是说把你这个故事的情绪成分都拿掉，然后看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记得那时候在工作坊里头就有一个女的，她讲的故事其实是蛮可怕的，就是他曾经一个人待在家里，然后就有一个人进来把他强暴，把他绑起来，然后还好没有杀他。 然后这其实是挺恐怖的，所以他每次讲起这个故事来都惊恐万分。可是呢，当他做这个练习，反复的诉说这个故事，同时把这个情绪化的部分拿掉之后，他就变得像一个新闻记者了。然后呢，就报道说，哦，有一天这个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然后呢，有一个人闯入了，把我强暴了，让我身心都受到伤害，然后到现在还是耿耿于怀。其实能够这样说的时候，他的那个受伤和痛苦就已经真的减轻了很多很多了。所以说呢，每一个老师都提到说，痛苦的来源是因为我们紧抓着这个故事不放。所以我也跟大家说过，想要消除我们的痛苦，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呢，就是从自己的思想开始着手。思想着手就是要有正知正见，就比方说我认为我心目中的爱人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其实这是我个人的认为，或是我心目中一个够意思的朋友是怎么样子的。就像我刚刚说，我请朋友帮忙，我心目中认为朋友的正常反应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拿着这种一个判断好坏是非对错的标准的地图在我们的生命中行走。然后呢，别人也有他的地图，他也是靠着他的地图在行走。可是当我们有冲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尊重别人的地图，还是说我们会想要把自己的地图拿去覆盖别人的，然后要他们来听从我们的，照我们的方式做事，照我们的规矩来行事，照我们的方式来做人呢？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去看见，要有一个这样子的正知正见，就是哦，原来这个世界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有去接受别人的能力。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在智性的层面，就是在我们头脑的层面，就是思想的层面，我们要不断的给自己做这个工作。如果每天就是浑浑噩噩的生活，然后觉得自己脑袋里的想法都是真的，都是对的话，那真的我们生命当中就是避免不了痛苦。所以今天我就想问大家，你真的是想要脱离痛苦吗？你真的想要和平快乐吗？有些人可能就是真的因为太懒了，就宁可按照现在痛苦的方式生活下去，也不愿意去挑战自己的思维系统，自己的思想体系。想一想，我有可能是错的，我的想法有可能是不对的，别人的想法可能是正确的，那我有没有办法去改变我自己的思想呢？我发现有很多年轻人甚至就是非常的顽固了，已经紧紧抓住自己的想法不放。那其实这就牵扯到他的小我是非常的强大，他小我呢没有经历过健康培养的阶段，就长得拧巴了，扭曲了，所以呢他是没有能力去回观自己小我，去让自己能够有正确的一个想法，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的。那这个是对我们的幸福快乐而言太重要太重要了。第二个呢，就是说第二个层面就是在情绪的层面上面哈。那我也跟大家说过，这个在情绪的体验上，我们要必须充分的去体验那些我们不喜欢的情绪。那在阿迪亚老师的这本书里面，他也谈到了全然的去体验。荣格大师也说，为了要疗愈，你必须去感受，去感觉。这个好难好难，我知道是非常的难。大部分的人碰到了自己最害怕的情绪，都是逃跑，或是压抑、掩饰、转移。或是把它投射出去，比如说我对自己的愤怒、自我憎恨，我都已经受不了了，所以我会把它投射出去，去恨一个对我很好的人，或者是去恨别人、指责别人的错误。这是因为自己没有办法涵容这些情绪，所以这个是我们幸福快乐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必须学习跟自己的负面情绪相处。 如果不行的话，你始终都要投射出去，或者是去逃避、压抑、转移，这些都不是治根的方法。那我感觉就是说，当我跟我最害怕的情绪能够相处的时候，我生命中我感觉不安、恐惧的时刻都会变少，这实在是太划算的一件事情了。其实只要试着去学习跟这些情绪相处，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困难。我也说过很多次，就是一个马戏团，它大象被烧死了，那个大象就被绑在小柱子上面，非常细的绳子，为什么呢？这么大的大象，它一脚就可以把这些东西踹开，为什么它脱离不了？就是因为当它是小象的时候，它被绑在这个柱子上、绳子上的。那它是大象了以后，它就不去尝试了。我想动物吧，人啊，都有这种惰性和惯性，所以他们说人是惯性的动物，就是情绪也有一种习惯，你习惯了这种情绪以后，你就不想去改变了，就宁可痛苦也不愿意去改变。所以说当我们每个人说我想要幸福喜悦的时候，请大家真的认认真真的去想这句话。如果你真的是不计一切代价的想要痛苦快乐的话，你一定能够得到。但是很多人呢，想要痛苦快乐，但是又不愿意去工作，又不愿意去付出代价，又不愿意去改变。那我跟你说，想要改变，这个是真的非常困难的。那在这本《活在恩典中》书中呢，阿迪亚香提老师也说到了，就是如果你抗拒那个情绪的话，反而会让你更痛苦啊。比方说，他遇到一个男士，他是身体有非常大的痛苦啊，因为他有小儿麻痹的一些症状。有一次呢，他在书店看到一本书上面讲说，没有必要去抗拒痛苦。那这个人很有慧根啊，因为他跟痛苦挣扎了很久很久，我想他想死的念头可能都有的。但是他一看到这一句话，没有必要去抗拒痛苦，他就突然醒悟了，甚至把书都掉在地上。然后呢，他就想说，哦，我没有必要去和痛苦抗争。终于他有些醒悟了，因为他是肉体的痛苦，他一直在跟肉体的痛苦抗争。那我们情绪的痛苦更别说了，我们也常常跟自己情绪的痛苦在抗争。然后这个人呢，当他能够接受这个，说不再去抗争了，尤其是这个活生生的肉体的疼痛，不再去跟他抗争的时候，他居然感觉到他的疼痛大大的减轻了，几乎大概减轻了50%以上。所以他就到他的医生那里去，要求医生把他的止痛药给减轻，医生就一直都不肯。后来呢，他搞不清楚，他就跟医生说，我真的觉得不痛了。可是医生最后终于相信他了，才把他的药给减了。然后医生告诉他说，像他这种啊长期有身体痛苦的人，如果告诉医生说他要减药的话，通常都是准备要死了，想去死了的人才要减药。所以呢，这个人算是相当特殊的。所以就说，不但是身体的痛苦啊，这个心理的痛苦也是真的需要我们去接纳它、体验它、穿越它。我自己其实就是过去这一年多来啊，因为我突然单身空巢，那空巢是既定的吧，单身是突然的。然后呢，开始经历了那种孤独的痛苦，不被爱的痛苦。那这个痛苦是后来我才发现是很小的时候就种下来的这个情绪模式。然后当我能够清清楚楚看到这个情绪只是一个我小时候思想模式的延伸，然后我就会挑战我自己说，德芬，其实你没有必要感觉痛苦呀，因为你有朋友，你有爱你的父母，你有小孩，然后呢，你也是成人了。你虽然一个人在家里，可是你随时都可以出门，随时可以跟朋友打电话，总有人关心你。其实你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孤独，而只是外在的环境让你感觉到你很痛苦、很孤独。那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 我对孤独的承受能力就是一个马戏团的小象，所以这个孤独呢让我觉得恐怖，它把我绑在那里。可是当我知道自己是个大象，我能够接受孤独的痛苦的时候，情况完全就不一样了。我现在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我还是会感觉到孤独，因为这是我的一个情绪习惯，不是一年两年就可以改变的。可是当我能够接受它，接纳它，不再抗拒它，我发现我穿越了我的孤独痛苦。就是它来的时候，我能看看它说 OK 又来了，也许我心里还会有点心酸，还是会有点难过，可是我觉得绝对不像以前那种铺天盖地的恐慌会过来。这个是我觉得我过去这一年当中成长最多的一个地方。那阿迪亚老师的书也是给我很多的帮助，以前是一直看他的书，可是没有这么的深入。可是当你自己在深沉的痛苦当中的时候，其实你就会老老实实的去做这些功课。就是所有的老师讲，绝大部分的痛苦都是我们的心智，也就是我们的头脑在那儿造成的。所以说你今天真的想解除自己的烦恼和痛苦，真的就是要从自己的头脑以及情绪这方面开始着手。但是呢，我们的头脑的想法和我们的情绪呢，其实跟我们的身体和能量层面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所以我的上师萨古鲁就说，他说一个人想要达到无论外境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能够快乐的话，那你一定要从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情绪以及我们的能量层面去着手去修整。然后我觉得这跟阿迪亚香提老师说的这个理论是一样的那阿迪亚老师他没有那么强调身体跟能量，但是他说静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有教我们很多打坐的方法。因为真的你能够安静下来的时候，你才能够听到自己脑袋里的声音，才有机会去反驳它。否则呢，它就已经成为一个背景音乐了，时不时就是在那里播放，然后呢你就被它催眠了，然后被它洗脑了，就按照它说的去做去想然后去感受，所以呢必定心里会觉得很难过的，就开始产生了痛苦。在《活在恩典中》这本书里头呢，阿迪亚香提老师也说到了他的这个教他禅坐的老师，是一个非常朴素的美国女性。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是很多日本禅师从日本离开了，然后来到美国，想把这个禅修呢在美国重新把它树立起来，然后就过来教导禅修。然后他的那个老师可能是跟着这个铃木大拙在那边禅修的，然后他修到一个程度的时候，这个铃木大拙可能就叫这个美国女人说走走走，你去教禅修吧，教你们那边的人禅坐。那这个女人是非常忠于她的上师，但是她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去打广告然后招生什么的，于是呢她就在她家里头摆了椅子，每个星期天早上，然后也不做广告，就是在那儿摆着。然后呢好像大半年才有一个男人过去学习静坐，然后再过了一年多吧，阿迪亚香提才出现，变成她第二个学生，然后慢慢慢慢人才开始多起来。所以想一想那个画面也蛮好玩的，每个礼拜没有人来，但是他还是把座位都摆好，蒲团都铺好，然后自己坐在那里，然后没有人来，然后时间到了又把它收起来。那其实阿迪亚他就跟着这个老师，女的一个美国人，修了很久的禅坐。可是他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想要觉醒开悟的，做了四年以后其实根本没有任何的成就。那他的觉醒开悟我觉得是在非常偶然的机缘之下促成的，但是看起来是一个偶然的机缘，我觉得他的这个禅定的功夫，这么多年打坐禅定的功夫是 一个铺盖这些条件成型的一个温床。所以他后来说，打坐不一定是必要开悟或是觉醒的条件。我觉得这个话说的也有一点牵强，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你必须意识层次要达到一定的高度，那这个高度也许是你以前就曾经修过的，或者是你这辈子的努力可以让你达到这个高度。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很多事情就是你不努力呢一定达不到，那你很努力呢可能有机会达到，但是也没有保证。我觉得开悟呢，觉醒就是类似这个样子，但是过于用力也不好，太过懈怠也不行，所以说是非常有技巧的。那这个技巧怎么抓得住呢？我自己因为没有开悟，所以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哈。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书上哈，他说到在第十章里面有一个超越对立的世界这一章。他谈到说有一个很智慧的女性，他说了，人人都知道自己不要被地狱抓住，但是少有人知道也不要让自己被天堂抓住。我觉得这是在灵性层次当中常常会发生的，就是很多人在那边高唱这个天堂啊怎样啊，这个美好啊一切啊什么的，然后我的上师萨古鲁就曾经说过，如果天堂这么好你怎么还不去呢？所以说我们在灵性成长的时候其实是需要超越这个二元对立的，然后不要去贴标签给他，有一个好像善恶对错，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那要想要超越这个二元对立才能够真正的达到我们的终极的实相，也就是那个包罗万有的终极实相。否则呢，你老是靠一边站，我觉得是达不到中正之道的哈。那这本书上呢还讲到了第十一章谈到了祈祷的力量，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呢我们知道我介绍的那个麻辣作家杰德麦肯纳，他其实呢一直在说真相真相，人要抛弃一切才能看到真相，然后才能够真正的开悟，所以他写的书叫灵性开悟不是你想的那样。那这本书呢他基本上把灵性圈的人给骂了一通哈，然后就说哎呀这个不是开悟，那个不是开悟啊，这个不是你想象的开悟啊。但是呢他也讲到说开悟其实并不是人为能够促成的，除非你真的很有决心去跳这个火山，跳这个悬崖可能有机会。然后他说如果你没有那种向死而生的这种决心和勇气去开悟的话呢，你可以用祈祷的方式来祈求老天给你这种强烈的愿心，去拆解自己生命中所有的事物，所谓所有的事物就是那些虚假的事物，然后你才能真正的看到真相。然后如果你能够恒久的在这个非二元的觉知里面，就是在这个真相之中的话呢，那才叫做开悟。所以连杰德麦肯纳这种怪咖他都强调这个祈祷是很重要而且是很有用的。所以我自己其实也觉得祈祷非常非常的有用，尤其是那种发声的祈祷，发出声音的祈祷是最有用的。那很好玩的是，就是胡因梦老师啊，最近也是非常非常倡导这个祈祷，因为他刚刚出版了一本书啊，是他校译的，就是他去校正翻译，花了3年的时间。那这本书另外一个译者也是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把它译完，非常的巨大很厚的一本书，叫做《塔罗冥想》。那是一个一个非常灵性层次很高的人，他用基督教的语言来阐述这个塔罗牌的这个大牌，这那个几十张大牌哈，叫塔罗冥想。然后其实校译完这本书之后，胡因梦老师说他其实变成了一个基督徒，然后他觉得祈祷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他说一个人在祈祷的状态之下，他的脉轮是打开的，那他的信息呢就是和上天的信息是沟通的。所以说他说主导文，比方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像这样子的一个主导文，胡云梦老师说，其实它都有设计的，它的发声的过程，只要你一颗前进的心去说的话，那就是跟上天有所连结的，你的脉轮是打开的。我就觉得跟我就是这些年来的体会也是非常相近的。比方说我在写遇见心想事成的自己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过，就是所谓的心想事成其实是一种发愿跟祈祷，而且要有一定的方式和这个技巧，才不会把你不想要的东西给招到你的生命中来。在这本书中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阿迪亚香提老师呢，他等于说示范了一个祈祷的方式。因为有的时候我在演讲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啊，如果你很想解除痛苦，你解除不了的时候就去祈祷。如果你很想知道自己要什么，可是呢却无法知道自己要什么的话，你就去祈祷。还有就是我很想要做出改变，知道到做到为什么距离那么漫长，这个时候你也去祈祷。就会有人问说什么叫做祈祷啊，怎么样祈祷啊。我觉得祈祷并不是一个卑微的人跟着天上的神明去要求什么。我觉得祈祷就像一个正常的人跟另外一个人做出一些要求啊。其实有一点是像孩子跟父母去要求去撒娇那个样子啊。然后阿迪亚香提老师在最后一章里面就说，他说他那个时候就很想觉醒，然后但是非常的挫败。于是呢他有一天坐在一个沙漠里面，然后呢就向天祈祷，跟宇宙说，给我觉醒必须的任何东西吧，我不在乎那将怎样，我不在乎我的余生会不会很轻松，我不在乎我的余生会像是在地狱里一样，只要是必须的我都想要。我在邀请他，给我可以让我从这个分离中觉醒所需要的一切。然后他这个祈祷其实是非常强烈的，就是说他不惜一切代价的想要得到觉醒。其实我觉得任何人发出这样的声音，他都可以获得觉醒，这是肯定的。不过呢，我觉得他这个祈祷也有点太狠了，他不计一切代价，果然后来他就生了几次重病啊，长长的时间卧床不起，然后也不知道这一生能不能够再下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真是挺恐怖的。可是他后来讲到这些病症，然后这些时期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些人有了开悟经验之后就以为自己醒悟了，开始了就有一些傲慢啊，然后走向偏的这个路啊。那阿迪亚香提我觉得他一直是在正路上面，而且越来越谦卑，越来越深入，我觉得跟他那几场病可能有很大的关系。我真的认为祈祷是非常有用的，而且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就是我觉得宇宙啊，它是不在乎你要求的是什么的，只要你发出诚心诚意一个愿望，然后他不会去批判你说，哎呦你怎么就要这么一点，哎呦你怎么想要这么世俗的一个愿望，或是哎呀你怎么这么邪恶，他永远不会做出这样子的批判的。就只要你是真心实意的，而且你说我愿意不计代价的，或是我真正的就是想要，我以后早上起来每天想的就是这件事情，我跟你说你的愿望很快就能够达成。而且我举过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就是比如说像希特勒吧，为什么如果真的有什么宇宙力量有神的存在的话，为什么会有希特勒这种人能够达成他邪恶的目标，毁坏了这个世界，破坏了那么多家庭，让那么多人受苦呢？就是因为他发愿的时候是非常真诚的，没有什么模式和信念在扯他后腿的，他就是非常全心全意的发这个愿，而且全心全意的努力的去做这件事情。你看他演说的时候，他的那种激昂的那个样子，真的就像魔鬼附身了一样。像这样子的人，没有人可以阻挡他的。所以亲爱的，今天我们有什么样的愿望， 如果你真心想要脱离你的痛苦的话，老天一定会帮助你的。我自己就曾经有很多次这样子的发愿，有的时候那个发愿还不是很强烈，就是很坚信说我一定可以得到什么，然后我就真的能够得到。然后像这次我的情伤，我真的在痛苦当中走了很久，然后我也很努力的在某些圣地，比如说我去马丘比丘吧，我就发愿说我一定要走出我的情伤，也要帮助更多的人走出他们的痛苦，然后请老天你帮助我。虽然也许这个祷告不是说今天祷告明天就灵了，这个月祷告下个月就灵了，可是我觉得总的来说 over the time， 就是说经历一段时间之后，我真的可以看见老天在帮助我，在推我走向我想要走的那条路。就是当时我在马丘比丘的时候，我一直都是念出声音来的发愿说我一定要走出自己这个害怕孤独害怕恐惧的这个痛苦里，然后我一定要去成为一个情感上独立的女人，没有男人也可以过得很好，当然我相信我会有很好的男人，而且我要帮助更多的人能够走出他们自己的痛苦。我觉得我这个愿发得非常非常的坚定，而且我时不时就想这件事情，时不时就想这件事情。然后当然我不认为这是在逃避我的痛苦情绪啦，因为我的痛苦和孤苦的感觉来的时候呢，我还是很硬着头皮的去体验他们，然后有的时候还是会陷入抑郁的状况，有的时候呢也许我还是会找朋友来谈一谈，或是找一些老师来帮助我，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心里明白，我为我自己该负的责任负起责任，我的关系失败了，我怎么样能从这个教训痛苦当中学到我该学的功课，怎么样从痛苦当中能够浴火重生，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甚至呢我下一段关系怎么样能够更好。我现在就觉得说，如果我不能够做到感情上完全独立的话，我是不想再谈下一次的恋爱的。因为我觉得如果谈恋爱，我会不自觉的又把一些期望啊感情的依赖啊往对方身上放的话，那么又是重蹈覆辙，再度陷入那个恶性循环当中，这不是我想要见到的。所以说虽然我心想事成能力很强，我也没有想要在此刻为自己量身定做一个男人，因为呢我知道我还有一些功课没有完全的修完，有一些学分还没有修过，我想把这些功课都好好的修完之后，把自己看得更清楚之后，我再来去心想事成我想要的东西。这是我在遇见心想事成的自己里面也说到的，当你真心发愿想要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你完全没有任何东西扯你后腿，其实你认真的发愿马上就会有。可是如果你有功课没有修好，你有模式没有搞定，你有自己的一些情绪的习惯没有去面对，那么可能你必须老老实实的转过头来去把这些创伤都能够疗愈了之后呢，你再去发愿，那就是所向披靡了。所以呢，我想跟大家举出我自己的例子，就是在我能够知道的范围之内，我不断的在看自己的这些阴影和模式，而且我很勇敢的去面对他们。如果说我朋友讲我什么有女王范儿啊，自认为高人一等啦，我当然表面上一定是会否认的，可是呢我内心会很诚实的去看到自己的确有这个部分，我愿意去修正。当他每次又犯病的时候，又发作的时候，我愿意去看见他。那每一次发作的时候，比方说吧，我如果付出很多，我觉得没有获得同等回报的时候，我也会生气。那种气愤之下，我能够含容我的怒气吗？我能够不要把我的怒气投射到那个让我产生这种感受的人身上吗？ 有的时候我能做成功，有的时候我不能够成功。不管成功不成功，我都看着我自己，我都接纳我自己。这样子慢慢的呢，我就能够穿越我自己这些模式。穿越了这些模式之后，我们就能够达到了疗愈的效果。然后疗愈之后呢，就是创造了，我们就能够创造出我们自己真心想要的人生，而不是活在过去的创伤里面，活在这个自动化制约的模式里面，变成一个没有自主能力的人。别人说什么马上就生气，这个事情一发生你马上就被驱动了，非得要做些什么。让我们能够学习安住在自己的心中，回归到自己的中心。所以说今天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这一本《活在恩典中》，那也祝福大家。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